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浩浩汤汤。 其实如果你说20年前已经开始做过规划，是这个是事实来的。所以某程度上，如果那些人说政府没有去咨询的话， in the strictest sense，政府不是没有咨询，它是有，而且咨询了很 久。 但是个问题出现了在哪里呢？就是你20年前去规划一件事的时候，你的人口的基数不同了，你的社会的状况不同了，贫富悬殊不同了，你很多东西都不同了。其实你如果作为政府，你的 defense， 即是 你的辩护 的藉口，就是说我20年前已经开始规划了，那很容易的人就会问，喂，你20年前的 set parameters 都已经不同了，你就算20年前规划了，你都抌得了，那件事 都未回归的时候， 你都已经即那件事已经不再 relevant 了，是不是？ 是。 那个问题就是，反而就是问回我自己了，过去这十年的社会的变化是不是变得很急速，而导致到有很多本来很多年前已经开手做规划的东西，突然之间发觉，哦，变了南韩总统全斗换，成斗可以斗得了，即是完全是没有 斗换， 全斗换即是已经是可以不 not relevant 了，那你又由头来过。所以如果你下下斟酌一件事，说为什么规划了20年规划了20年呢，其实没有意思， 是 因为你的社会的 condition 是最近这十年八年才急速急剧地改变。 我觉得今年特别快 是啊， 这几个月特别快一点。 我举个例子，如果你问我赞不赞成东北规划，个人我纯粹个人意见，赞不赞成东北规划同埋深圳有一个融合的话呢，作为一个规划者或者一个设计者的角度呢，不论你接不接受这个事实都好，在规划的硬件上面呢，其实你要 make 这个 provision。 是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香港要地真的要发展， 不单止是这样，而是因为你规划的硬件，如果你因为我们做规划做的事是讲的是十年20年之后才会见到那件事出来， 是 如果你现在今天就自断后路而不留一个弹性的话呢，将来如果个环境有改变，或者是那个 conditions 不同了，你再想 integrate， 你再想跟深圳融合都融合不到，那就变成一个规划错误。 是 举个例子，你铁路大家的连贯这样，又或者你看香港的机场已经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你会发觉香港有机场啦，深圳有机场啦，广州又有机场啦， 很近 的，就是为止了呢，含含瓜都是机场， 是 那你就很自然会问，那为什么当初起机场之前那些人不是规划过， 还要大家竞争， 是啊，还要大家竞争，那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反面教材的例子，就是说当年真的没有人规划过嘛，真的没有人去想过 要 integrate 嘛，那你又会很自然地问，喂，那我如果有赤立角机场，那其实赤立角是不是很自然顺理成章应该有条铁路，你同大陸有一個連貫，變咗你啲貨一落咗嚟就上鐵路就去咧，咁 係， 咁即係呢樣嘢又係當年又係覺得冇需要，咁而家今天覺得有需要。 因為其實咧97前咧，港英政府同大陸完全係冇溝通噶嘛， 亦都唔覺得有需要， 係有冇需要溝通，即係佢有佢發展，我哋有我哋發展，同埋我哋嗰陣時好招積噶嘛，即係話你有排都追唔到我哋啦，咁樣即係有咁啊，即係。 亦都冇人會估到大陸呢20年嘅發展會係咁樣樣， 係啦，咁即係 even 你深圳機場都係抄香港嘅出嚟啦，咁樣。 所以如果從一個純規劃硬件嘅角度去睇咧， 係 其實香港同深圳融合呢樣嘢咧，喺嗰個設計上啊係要預留呢一步嘅。咁所以如果大家喺呢個新界東北嘅討論，你在電視見到啲 engineer 啊，見到即係我哋啲行家啊，或者見到啲規劃局嘅人員啊，俾人鬧到狗頭咁款咧，其實佢係冇做錯， 技術層面上他沒有做過。出亂子出在哪呢？如果大家有記得的話，就是無端端呢，我們的行政長官呢就走去講話新界東北規劃呢，就是一個方便大陸人下來呢就免簽證免簽證呢就可以他們呢就可以跟我們融合啦，這樣。你一講免簽證呢 是真的開大道門， 是啦， 不理落， 那你就不是講規劃問題，是講人民入境事務的問題。那你兩樣東西撈亂了，搞即是搞亂了的時候呢，那些人就反了， 是 即是人就開始問了，那究竟你規劃來是給香港人住還是給大陸人住還是給什麼人住呢？啊，你生卡拉在個古洞起的樓，啊，賣到成萬多兩萬元一尺，那是什麼人會買呢？買得起那個樓會不會住古洞呢？那些人就開始問這些問題了， 是越料就越多東西了， 都其實是 很正常的軌跡，循著一個很正常的軌跡發展下去。 是是啊，你即係潛台詞咧，都係話即係其實即係作為即係建築師或者係一個喺呢個行業入邊工作嘅人咧，其實如果你見到一個城市發展咧，其實某程度上係我哋都係得益者嚟噶嘛，我哋有多咗嘅工作啦，好似前幾年高鐵嘅時候咧，我記得同一啲行家咧，甚至係公司嘅拍檔。都是有很大的爭論的，即是他們是，即是他的論點就是，哦，發展好啊，為什麼不好啊？即是香港有一條這麼好的新鐵路，是，即是他是覺得發展就是硬道理了。但是呢，想深一層，為什麼現在香港這麼多矛盾呢？其實那個問題就是個 balance 做得不好啦， 是 presentation， 即是他拎出嚟嗰件事，好似阿 CY 拎出嚟讲话，同免签证，点会咁蠢讲呢啲嘢嘅咧？系嘛？ 你将嗰件事咧，由本来一件 technical 嘅层面嘅事咧，就突然之间变咗一个对抗嘅层面， 系， 即系呢个系一个好 不幸、 好败笔嘅一件事啦。系，咁同埋第二样，我觉得比较败笔嘅就系我哋负责推销嗰位局长咧，咁佢自己喺嗰度有两笪地噶嘛。咁你话俾人听，我廿年前啊开始咨询啦，咁佢廿年前就30万喺嗰度买咗 定咯，系啊， 咁然之后而家据报啦，新闻报即系、就是、报纸话佢而家嗰两笪地咧，就如果系卖嘅话，卖咗几多？ 佢话卖，佢话卖咗俾佢舅仔啊嘛， 咁啊赚咗40倍啦，咁，咁你揾个咁嘅人嚟推销，你叫啲人点会信啊？ 以前林郑做呢个位嗰阵时候咧， 冇咁多争拗嘅。 佢系阿呢个阿连马斯叫咩啊？简炳慈啊，话搵人去搞佢强佢啊嘛要啊。其实做呢个位置都系难做噶啦。咁但系咧， 但系你做呢个位置，因为本身件事已经难做咧，你更加 要 可以有把柄俾人俾人。 呢个就系成件事最不幸咯，亦都系唔单止系不幸，系一个即系好愚蠢。政府的一个败笔来的， 这个是非常败笔。还有我想说一件事，就是如果大家近排有留意香港的新闻，即不论规划又好，政制又好，游行好，什么都好，会发觉很多本来是属于中性字眼的字，就不知道为什么被人扭曲了。即譬如你刚才讲说規劃或者發展，就不知道為什麼，其實發展這兩個字 是中性字來的，你又可以做得很好的發展，又可以做得不好的發展，但是呢大家就在這個位置就爭了。其實如果大家參考外國的例子，譬如韓國，我們都經常 quote 這個 example 的，他很久之前起了一條行車的天橋，但後來發覺原來不好的，它可以整條天橋因為順應個社會的發展整條拆了，然後變成一條我們叫青溪村的一個很漂亮的自然環境的一條河道，這個都是發展的一部分，但它是還原， 是 它是翻翻去好青葱，去多啲綠化咁，咁呢個都係發展。咁你譬如睇台灣咁啦，台灣佢好多有機農場啊，有好多同個農業啊，嗰個發展係好integrate 得好好嘅。咁呢啲嘢都可以係一啲 model， 香港可以效法。咁點解香港嘅發展一定要係？ 一定要是 起豪宅呢？ 這個會不會是、政府他們貨施到即是看到將來來緊這應該是十幾二十年會增加140萬人口嘛，去到890萬人口。 那為什麼要增加人口呢？ 是啦，這個又是另外一個很大的問題，很大的題目要談的，就是個人入境政策、人口政策，香港是沒有的。 嗱，你可以话佢好无奈又得，你可以话佢好戆居又得。佢嗰个每日150签证，其实就理论上就唔到佢话事嘅。 系， 咁唔到佢话事一件事咧，佢有冇争取？ 我有一次同人 拗，佢有冇争取系另一件事。 我有一次同人拗啊，嗰个人话：哦，佢批唔晒150个位噶。我话唔系嗰个问题，嗰、那个问题系。而家条数系可以大到好紧要，一日150个人，你想想一年是几多少 人？你不要说150个人，你试下你屋企放15只曱甴喺度，你过一个月之后，你成屋都是曱甴噶啦。 咁又唔好用曱甴嚟比， 即系我唔系话嗰啲人啊，即系我只系讲嗰个几何级数咁上嘅， 即系嗰个几何系好犀利 嘅。即系我想讲嗰样嘢咧，就系其实你冇人口政策做一个背后嘅一个纲领咧，你去做规划咧，其实系。 好大鑊，因為 blindfolded 嘅你 根本係。其實我近時讀建築嘅時候咧，我哋學院就有三個學科啦，建築啦，landscape architecture 啦，即係呢個園景學啦，同埋 planning， 三個學科就係我哋個學院。我哋見親 planning department 嗰啲人嗰啲功課咧，真係悶到你嘔血，全部係咩數據？人口数据、交通数据，系嘛？呢两样系好紧要嘅。 你喺外国读都好啲嘅，因为外国读 planning 咧会读埋 urban design， 佢真系 3D 咁睇。 冇错， 香港读 planning 咧系你睇嗰啲图咧系唔同嘅颜色啦，代表唔同嘅 user， 然之后代表唔同嘅人口数据 个派 就就系做啲咁嘅嘢。 咁嗱，我哋大家都好同意，就系全部都系睇数据噶嘛 planning。而啲數據係靠住咩？真係人口嘅政策啦，啊，交通嘅政策啦，而香港就係欠缺呢啲政策。咁你個 planning 點會做得好啊？ 同埋我哋而家我哋嘅政府嘅最大嗰幾個人咧，我哋嘅特首係 surveyor 啦， 係 睇數據噶啦， 係 咁啊，負責規劃嗰個局長又本身係會計師嚟啦，咁佢又論數目字啦。咁甚至負責呢個運輸同埋房屋嘅阿張局長咧，佢都係學者嚟喎，以前都係睇數據， 亦都有一個係你舊同事添啦。 咁啊，舊同事唔計啦嚇。咁跟住咧就跟住你睇嗰啲行政會議嗰啲有某位仁兄又話自己有20多個物業嗰啲咧，又係又炒家嚟嘅喎。即係話其實成個政府嘅人咧係數佬嚟嘅， 係 即係全部都係睇數據嘅。咁你。即是这样去做规划的话其实是很出事的。因为、另一个角度去看、他们经常说香港是没有楼啦、香港的楼价这么高一定要增加个供应来到减低个 楼价的、即是帮助个楼价回落。但是这样东西其实我想我们下一节回来可以再讲多一点或者我们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因为真的其实我们有人只接受了这些即是我不想说他语言艺术，但是我们如果不能够很客观地去看他们讲的东西，就会比较为什么社会有这么多争拗呢？就是好像鸡和鸭讲的。 是的，就是他就即其实好像国内现在我发觉就是你跟他讲人性一点的东西，他就跟你讲数据。 是 啊，就是你永远好像看 CCTV 这样，他不停地讲啊，生产总值有多少 啊人均又增长了多少啊，GDP 又怎样怎样，全部是讲数据。那跟这个真共产主义真的没什么分别。啊，但是你计划这个计划经济呢，其实呢应该那个怎么说 productivity 很高的、efficiency 很高的，但是香港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我们下一节回来再讲这个问题。 还去大型补习社上堂，万人之师教的东西等于万几人都识，还怎算是出众的技巧啊？中文名师赵善谦博士创办的赵博教室提供中小学各科小组指导， 教学点位于元朗、太子、荃湾、炮台山，详情可上赵善轩博士 Facebook 专页或电3428-5444查询。 迷米六月讲过界， 朋友你寂寞吗？ 由六月九号开始，只要你赞好迷米香港 Facebook 专页 Like， 就可以在 Facebook 版面直接看到迷米直播节目，同时用迷米 chat room， 不用额外多一个迷米账户。 Your place or mine， 边度都得，因为 chat room 二合为一，一日24小时随时随地倾心事讲政治，探索人生意义。